完全地神成为人子，带来公义，恩典礼物，他来拯救却被弃绝，直到耶稣十架受死，神的愤怒得以平息，所有罪孽他全承担，因主所赐我的生命，他的身体在洞穴里，世上之光在黑暗里，直到那日荣耀清晨，从坟墓里他又复活，让他胜过罪恶权势，死亡毒钩不再害我，我属于他，他属于我，因主宝血我的救赎，罪恶不惧死亡，基督大能禁锢逼我，从我诞生直到离世，我的生命在主手里，没有邪恶